您驰骋在相声这个草原上， 对对对对对， 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哎，好好好好，你怎么说？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啊！我把先生啊好有一比， 你怎么比？ 先生，您就是一匹骏马。 骏马， 我说了，哪就偷我词儿了？你 谁呀？ 你先生啊，您是一头黄牛。 这我说了啊， 我说了，你们俩一个习惯是吧？ 不是，重新说，重新说 啊，先生。啊，我把您比作沙漠中的一头骆驼。 骆驼啊， 因为您啊，大家看看，因为您后背上长着珍贵的驼峰。 不、哎，我这儿没有驼峰、啊、我这是驼背了。我这 您坚韧不拔啊，您驼峰里的营养够我们这些弟子吃一辈子。 对，您最好还别吃啊，最好别吃啊。好好好， 先生，哎，我把您比作呀啊一头犟驴。 就你这不像话。 不对啊，怎么不像话？ 我这什么形象？我犟驴 啊？你心灵美啊。 我还心灵美呢，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啊，一句怪话都没有。 我也不会说呀。我 你最大的满足啊，干累了活地下打个滚， 对， 再喊两嗓子， 还喊嗓子。这你是怎么样？ 没你这么比的 啊。就是嘛， 把先生比作驴啊。 他不高兴了吗？就是嘛， 驴什么模样，先生什么模样。就是，先生哪有驴长得好看？那个怎么说呢，先生比驴长得好看。 你甭肯定了啊， 要比啊，咱们得比出意义来。 对对对对， 先生啊，我把您比作一只蟾蜍。 蟾蜍 就是癞蛤蟆。 癞蛤蟆这形象也不怎么样。 您别看形象不好啊，在庄稼地里没日没夜的捉害虫啊，身上还能分泌出来名贵药材蟾酥。哎呀， 别看这形象不怎么样，心里美。 我把您比作春蚕。 春蚕。 春蚕到死丝方尽。 好好好好好好， 把爪一伸。 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 好好啊，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你拿我比作什么？ 比作蚂蚁。 对，就这么点蚂蚁啊。 大蚂蚁、 啊、大蚂蚁也大不了哪儿去呀、啊。 哎，别看蚂蚁小啊，它的力量大、 是吗？啊， 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哎，就是您老人家创造的。 对对 对对，这蚂蚁啊，还得减肥 啊。这你甭管，你甭管，你甭管。 先生，我拿你好有一比。 你拿我比什么？ 我把你比成一只花大姐。 花大姐 又叫瓢虫啊。您是蚜虫的天敌。 哦，我专门吃那害虫。哎， 行行行行，比什么比什么呀？把先生比成花大姐。 花大姐 辈儿都弄乱了，你还说相声啊？是不是花大妈？哎呀，不是先生，我说那意思啊，我给您比喻成家巧。 家巧， 家巧费这么大劲啊？ 不怎么样， 这就是老家贼啊。 别找了，说学名。 学名就是麻雀。 哎，也不怎么样。 先生啊，他比这也太一般了。 你比比， 我把您比去比成这个啄木鸟啊。 啄木鸟是 您在那树上噔噔噔一哆，你得消灭多少害虫啊？ 对对对对， 要给您哪来的绿色食品呢？ 太对了， 您不愧是大森林的卫士啊！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现在啊，我把您好有一比啊，我把您比成猫头鹰，您就是捕鼠的能手。 好，我就跟你一个模样。 哎，先生啊，我把您比成黄鼠狼。哎， 您这么说。 偷鸡摸狗，您可是 别说了，你 我想起来了，我把您比成黄鼠狼啊，就你那身毛太值钱了。 我你 先生，你坐着，我说好说的，我半天了我没说话，你把先生比什么？黄鼠狼？ 就是 啊，你这是多难听啊！你说先生从形象啊到他的举止， 对， 从内心到外，哪有黄鼠狼的影子？ 是是是。 再者说了啊。